攻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。撒母耳的话传遍了全以色列。当时厄里已很老了，他的两个儿子的品行在上主面前比以前更坏了。那时腓力舍特人集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便出来还击他们，在厄本厄泽尔旁扎了营。当时腓力舍特人已在阿费克扎了营，腓力舍特人就摆列阵势攻打以色列人，战斗十分激烈。以色列人被腓力舍特打败，在平原阵地上被击毙的约有4000人。军队回营后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为什么上主今天让我们被腓力舍特人打败？我们应从示罗把上主的约柜抬来，让约柜来到我们中间，拯救我们摆脱敌人的压迫。于是军队就派人到示罗去，从那里把坐于格鲁宾上的万军之上主的约柜抬来。厄里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皮乃哈斯也跟天主的约柜来了。当上主的约柜来到营内的时候，全以色列民就大声欢呼，大地也震动了。腓力舍特人一听见这样的欢呼声，就说，希伯来人在营中为什么这样大声欢呼？后来才知道是上主的约柜来到了他们的营中。腓力舍特人大为震惊，遂说，希伯来人的神来到了他们的营中，继而喊说，我们有祸了，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从这大能的神手中救出我们呢？用各样灾祸在旷野中打击了埃及人的就是这个神啊。腓力舍特人啊，你们应加强，要英勇，免得你们做希伯来人的奴才，像他们做过你们的奴才一样。你们要英勇奋斗到底。腓力舍特人就开始进攻，以色列人大败，各自逃回了自己的营墓。的确是一场大屠杀，以色列人中阵亡的步兵有30000，天主的约柜也被劫了去。厄里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皮乃哈斯也同时阵亡了。有个本雅明人从阵地逃出，当天来到了示罗，衣服已撕破，头上满是灰尘。他来到时，见厄里在门旁坐在椅子上，向大道观望，因为他为天主的约柜很是放心不下。那人一来到，就在城内传不开这凶信，全城因此哀嚎起来。厄里一听见哀嚎声，就问说，这样喧嚷是什么事？那人就赶快前来报告给厄里。那时厄里已是98岁的人，眼睛虽然瞪着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对厄里说，我是从营中来的，今天刚从战场上逃回来的。厄里问说，吾儿事情怎样？报信的答说，以色列人在腓力舍特人面前大败，人民伤亡极大，你的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天主的约柜也被劫去了。他一提到天主的约柜，厄里就从椅子上往后一仰，跌在门槛上，跌断了镜像，死了。因为他已年老且又肥胖，他40年之久做了以色列人民的民长。他的儿媳皮乃哈斯的妻子已经怀孕，快要临盆，一听说天主的约柜被劫去，她的公公和丈夫已死的消息突然感到阵痛，就弯下身去生产了。她临死时，侍立在旁的妇女向她说， 不必害怕，你生了一个儿子。他没有答应，也没有留意，只给孩儿起名叫伊加波德，说光荣，已远离了以色列。这是指天主的约柜，她的公公和丈夫都已被劫去，所以她说光荣已远离了以色列，因为天主的约柜已被劫去。